健康无价，每日一杯杏林茶。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啊，晚上8:09。 你唔好啦，拖到都未到， 系 仲有两秒嘛， 十分。系好啦，8:10，杏林茶时间。 你想讲咩噶嘛？ 问你食咗嘢未啦？ 咪多得你啦，吓咁啊！今日你买咗嘢俾我哋食啊嘛，有茶系咯。 有 茶啦，又有茶葉蛋啦，又有蛋糕啦，吓！ 但系你搞错，即系食完都唔记得咗。 我梗系记得啦，我费事讲我系 donut 啊嘛，真系唔健康啊嘛呢啲嘢，又话戒甜又剩，咁而家又食 donut， 仲系朱古力嘅添。 最邪恶嘅一种。 咁我又唔觉得有几邪恶。 咁我唔係探下你歡喜啦。 其實成日都話最邪惡，邊有最邪惡嘅？ 係啊，只有更邪惡嘅啫，係咪？ 可能 邪惡得個生蠔。 嗱，咁又就係啦。今日除咗話即係生蠔之外咧，另外一樣嘢都係邪惡。 先講講點解我話生蠔邪惡，因為以前食親都肚餓啊嘛， 同埋以前你食親都一打啊嘛。 唔係啊，喺我去澳洲先係一打打食噶，我喺香港係食一兩隻嘅啫，但都屙到黐線噶。 是咩？我以為你香港食一兩打，你同我講你食親都一兩打嘅。 澳洲。 哦。 我在香港就半打咁囉。 但都 曾經 都出事。 後尾就。 但你去嗰啲。 半打屙喇咁。 你有時你已經去嗰啲朋友屋企㗎喇喎，嗰啲嚟㗎喇喎。 係呀。都冇用啦。 係。 依家搞掂咗啦。 依家竟然搞掂 咗。自從食多咗益生菌之後呢。我而家個。腸胃呢就已經可以食得到生蠔唔屙啦。 你去澳洲食嘅時候呢係咪嗰一打都係同一類嘅生蠔嚟㗎？ 唔係，佢哋有唔同品種㗎。即係除咗 Sydney Rock Oyster 之外仲有其他啲唔同嘅品種㗎。 嗯。 有啲係紐西蘭嘅。 所以都係要分。 但係都喺嗰邊養囉，即係紐西蘭種咁樣。即係唔係冚棒都係。Sydney Rock 咯，咁不過就冇嗰啲日本嗰啲啊，嗰啲 哦咩，即係有啲人咩廣島蠔咁樣嗰啲係嘛， 冇嗰啲咯，冇香港咁多花樣。 因為我印象之中喺香港食生蠔咧，就成日都會可能你嗌半打又好，一打又好啦， 六隻都唔同， 唔同跟住就叫你即係有咩方向食咁樣， 食到濃味。 但喺澳洲咧，冇人理嘅，即係一打一打咁樣拎出嚟，大家就全部擺曬入口咁樣。 唔知咧，我對生蠔就。不嬲都 麻麻地， 因為我個感覺好怪啊！ 我都好似飲海水， 即係我覺得咧，因為我對佢個形狀就覺得即係奇怪啦。生成咁咩？點解個生蠔？ 其實生蠔同嗰啲大唔係啊青蠔都差唔多樣㗎喎。 係啊，即係我覺得 青蠔都係咁樣㗎。 即係望住佢硬係有啲即係有啲怪諗法。 但係因為青蠔好少食生嘅，生蠔生嘅時候嗰個質地又唔同啲。 即係有啲諗法，因為怪怪地個樣咁樣，佢仲要加埋佢就收粒粒咁樣咧，即係佢咁但又凍，即係呢樣嘢加埋咧，即係麻麻地咁，我哋中意食熟嘅。 係咪年紀大咗中意食熱嘢啫？ 唔係啊，我細細個都覺得怪怪地嘅，即係所以我就比較少食嘅。 不過我之前講過啦，點解生蠔咁容易食出問題咧？就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海水過濾器嚟嘅，佢就係過濾海裡面嗰啲微生物，我嚟做。即係食物噶嘛，咁佢每日咧就即係呢個之前有研究話咧，每日咧就過濾40加侖到啦，海水 有幾多啊？40加侖， 唉，好難量化講俾你聽。總之比你屋企個魚缸咧就 我哋例如我哋嗰啲大平時公司式嘅飲水機嗰個蒸流水大概有幾多桶？ 嗰個20公升1加侖應該係4.5啊？ 嚇！ 唔係一個嗰啲咁嘅嘢呢就等於5加侖。 係哦。咁 即係8個。 係囉。 40個 囉。 一毫仔㗎喎。 一隻毫仔。哇。你食半打咁你知道即係其實飲咗幾多桶呢啲咁嘅蒸牛水裡面嘅菌囉。就會喺裡面呢即係 concentrate 曬㗎嘛。咁如果呢係新鮮嘅呢咁都冇事嘅。嗰個菌個含量都唔係好勁嘅。咁但最弊就係當你喺運送過程呢經過咗好多好多個鐘頭咁又喺室溫咁嗰啲菌就會爆囉。 哦，咁但係唔係話 嗰啲生蚝有啲养殖嘅过程里面呢，佢自己喺嗰个养殖场嗰度都会过滤咗佢一下先㗎嘛。 咁理论上系嘅，咁但系都有好多菌症嘅喎。 咁啊系， 过滤极对都系有菌。 咁仲有个壳喺度啊，嗬，咁样。 咁个壳都可以话洗过嘅。 嗯。 咁但系总之就系好多菌啦，咁要中招嘅就系会中招噶啦。 仲要有时如果系摆喺啲冰上边 expose 晒佢哋，可能摆一段时间咁样。 系。咁但系依家咧就唔系话净系话啲生蚝嗰啲菌喎，依家有研究话咧。仲有其他問題喎。 係啊，除咗你話食咗啲菌裏面就會肚屙之外呢，有啲呢就唔係關於食咗會肚屙，係食咗呢有機會可能係完全唔屙嘅嗰個情況，屙唔出嚟嘅，咁係啲乜嘢呢？咁除咗話生蠔以外呢，其實仲會有一樣嘢就係青口㗎嘛。青口就好多人都好鍾意食啦，尤其係去到比利時啊，去到英國啊，咁樣都因為佢嗰度嗰啲海灣裏面呢就即係都幾盛產呢類嘅嘢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呢有啲科學家呢就發現到一個問題，就攞呢個地方嘅一啲青口同埋生蠔呢就攞出去，鍾意去歐洲嘅朋友食好嘢嘅朋友就要小心啲啦。雖然話嗰啲地方，喂，嗰啲海水好似好乾淨啊，比起香港啊定係乾淨好多啦，咁但係都出現另一個問題喎，就係佢有一啲即係海洋嘅垃圾殘留喺呢啲生蠔同埋青口嘅嗰個體內，咁而且佢聚積嘅情況呢裏面都比較多 啊。係講緊嘅呢就係一啲微膠珠啊，咁其實近年嚟呢喺即係一啲環保議題上啦，世界各地呢都係喺度講緊呢樣嘢㗎啦。咁呢啲係咩嚟嘅呢？就係講緊一啲個人護理用品裏面呢，咁其實都可能會加一啲磨砂嘅功能啊，咁就會有啲即係可能用過嘅都會知道㗎啦，或者就算唔好話潔面啦，有啲可能 沖 涼產品啊、牙膏啊裏面都會有啲即細細好細粒，你 feel 到嘅。咁但係咧， 有啲硬下嚟嘅嗰啲咁。 你自己用完之後咧，都可能會曾經有個萌生個念頭，就係、是、啊，會唔會塞咗我嗰、那個即洗手盤嗰度啲太多沙質嘅咧？ 我有啲朋友就話：哎呀，會唔會塞住毛孔喎、 啊？啊即係關心自己嘅，係 啦。佢我啲毛孔好粗嘅喎，會唔會成粒就咁就咁變咗？即係佢係啲好似酒米咁細粒，咁我酒米或者我擠暗瘡都唔止啊！大篤呢啲唔知嘢咩啦，佢會唔會塞咗我㗎？咁都有啲咁樣嘅即係問題嚇。咁但係而家呢一類嘅情況咧，就經過好多消費者用完之後咧，就因為咁啊排出咗去大海啦。咁去咗大海之後咧，就沿住水流咧，就去咗一啲青口啊，或者係呢一個嘅生蠔啊嘅生產地， 係因為佢哋嗰啲直徑少過5mm 咁樣噶嘛，咁好細噶嘛，咁可能即係就算經過一啲你會淨化嘅一啲措施咁樣，咁但係都未必可以隔離到佢哋，咁所以就會流入到去海洋，然之後就可能進入一啲生物嘅 食物鏈裏面。咁而喺呢一個食物鏈裏面咧，就好容易出現咗另一個情況，就係當你食佢嘅時候，同時就食埋咗一啲嘅即係海洋垃圾。咁如果啲海洋嘅垃圾咧，其實就會殘留咗喺你身體裏面，咁啊食生蠔、食青口，最後尾變咗食膠珠啊！轉頭翻嚟再講啦。 杏林茶 ，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翻返我哋杏林茶時間啦。 係咁講緊一啲微膠珠啦，咁講翻先，佢就係直徑細過0.5毫米嘅一啲，可能係一啲話有清潔功能啊、磨砂啊或者去死皮嘅一啲美容或者個人護理產品嗰度揾到㗎啦。咁例如牙膏啊、磨砂潔面啊、粉底等等啦。咁但係就因為佢哋體積咁少咧，即係直徑少過0.5毫米咧，咁就譬如大部分喺一啲污水處理廠咧都冇辦法將佢隔離嘅，咁之後就會直接流入大海啦。咁然之後啲海洋生物咧就會食咗啦。咁但係咧佢又唔可以分解喎，咁就會入到去一啲食物鏈裏面累積，咁最後咧就可能連我哋人類咧自己都有可能會吸入翻食翻添。 關於嗰、那個污水咧，或者有啲水嘅淨化處理咧，我都啲研究過一啲例子，佢主要其實有幾 個方向。第一個方向咧就係話，例如用一啲嘢去過濾啦，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啲沙漏啊、漏啊、漏下咁樣啦，咁將嗰啲大件嘅物品隔到最細啦。咁啊最慘就係嗰啲膠珠好細啦。佢喺個漏嘅過程裏面咧，咁啊都完全係隔唔到佢。呢個第一啦，另外就可以生物處理啦。生物處理咧就其實揾一啲菌，就去將你嗰啲污糟嘅嘢咧消化佢。 咁你就上面見到好多泡嗰啲咧，通常有時你見到有啲水好，你話叫咩污糟水咧？啊，上面一啲泡，有啲嘢咁浮下浮下。嗱，其實佢其實有啲上面係有一啲嘅微生物咧，佢消化緊嗰啲嘢嘅。咁下面嗰水就開始慢慢因為咁咧就過濾咗乾淨。咁啊最慘就係嗰啲嘢係消化唔到嘅，即係話咧嗰啲菌咧冇辦法消化去膠珠，咁嗰啲沙又冇辦法累到膠珠。最後屘佢因為咁咧就沖住去嗰個大海嗰度。咁最後屘呢嗰啲蚝啊青口咧就食咗佢，咁啊变成咗咧就唔系珍珠啦，变咗呢啲蚝 微珠， 微珠啊呢啲微珠咧就仲犀利过珍珠，珍珠你一食落去就 掠翻出嚟， 掠翻出嚟啊， 咁咪可以相以玩啦， 系你又觉得好高兴啦、啊、吓、啊，哇、啊、竟然吓食个蚌里边有粒珠噶，真系老蚌生珠咁但系点知而家咧，依家唔系啊，只吓蚝同埋青口咧都有呢类珠。咁我哋當然話就係歐洲啦，咁但係我唔知道其他地方會唔會，其實嚇、啊、其實都 全世界都有， 都係一樣啦。 有磨砂嘅地方咧，即係有用磨砂嘅，即係 嘅女人 潔面產品啦、啊、嚇，或者牙膏咁咧，其實都有機會咧，就將呢啲咧污染咗海洋。 有磨砂牙膏啊？ 有啊，省啊嘛，我哋省你啲牙跡。 O、okay、K。咁呢個就有機會變成咗一個海洋嘅垃圾啦。 係啦，而家情況去到點呢，就係比利時同埋英國都有做研究啦。咁講咗比利時嘅根特大學先啦，咁佢就發現呢，如果每一份食用份量嘅青口呢就平均就會含有90粒呢啲微珠粒啦。咁如果 一隻青口咋 每一份食用嘅份量 囉。哦 ,ok, 好 啦。係啦，咁總之如果啲人每個禮拜食兩次嘅話呢，咁一年呢已經有可能食咗近10000粒嘅呢啲微粒㗎啦。 嘩真係慘啊，諗住下嗰個比利時啊，一個焗青口好開心啊，成個煲咁樣攞過嚟打開，嘩好高興啊。即係個個都咁就食完之後係原來成肚都係攪住。 係啦，咁生蠔亦都有啦，即係六隻嘅話呢已經合有即係50多粒㗎啦，咁但係你一次過可能食六隻啫，咁但係一年未必淨係食六隻。 係囉，醫生一次都唔止食咗咁多粒膠珠啦。 冇嘅，澳洲嗰啲冇嘅。 係咩？澳洲冇人用呢啲磨砂㗎嘛。 冇嘅，應該係冇嘅。 好啦。啊，有都食唔到啦。係啦， 咁其實真係食唔到㗎嘛。 係喎，食咗你食咗你都 每隻有即係佢六隻生蠔就50粒，即係每一隻有8-9粒，咁其實你又唔覺嘅食咗。 咁、但係嗱呢啲咁嘅即係膠珠食咗落去個身體裏面啦，跟住都有專家就話揾唔到咩原因，話其實就未必即時有啲乜嘢嘅影響嘅、因為就話佢即係佢企業都分解唔到咁樣。 理論上都會排返出嚟。 係啦，即係有機會你自己都吸收唔到咁，但係有亦都有機會佢可能太細咧，佢係殘留喺體內吧。咁有啲可能留咗喺度咁樣。 咁你食啲膠落肚啊，都有機會咧中毒啦嘛。 係啦，咁就驚 成粒膠食落，有時因為佢即係你話唔會成粒吸收，可能會屙翻出嚟，但係過程都可能吸收啲噶嘛。 係啊，咁同埋嗰個過程裏面就唔知道佢嗰啲膠珠同你嗰個消化系統裏面嘅嗰啲化學作用會唔會起咗啲乜嘢嘅因素出嚟，或者喺個消化過程裏面會唔會產生咗一啲毒素，因為咁而去吸收咗啦，或者嗰啲膠珠會唔會帶咗其他嘢落去啦？咁呢個都係話反而係一種擔心嘅。即係如果你一年係咗成10000粒嘅話，咁你十年咁你成100000粒喎，係成袋 BB 蛋咁喺呢個肚度㗎喇喎。 咁你有咩建議啊？咁既然即係全世界啲生蠔啊，即係就算熟蠔都有㗎，你煮熟咗都係咁㗎，青口咁都係咁。 即係唔話食素咁當然係好啦，咁但係有啲人話食唔到少啲囉，咪咁食少啲囉。 唔係應該停止用嗰啲磨砂嘅產品咩？ 呢個就真係要同好多女士講下啦，呢啲或者男士啦，有啲最愛美嘅男士。不過我想問下醫生，其實呢類嘅所謂嘅磨砂嘅即係系列嘅用品呢， 對皮膚的效用 是有沒有用呢？有沒有用呢？沒 有科學根據說它有用的。根本呢你想想呢，它這樣在這磨一磨一下呢，你會真的磨到你的死皮嗎？你的死皮根本就會甩的嘛。是不是你都會自動、 但我見那些 換膚的嘛。 那些廣告呢，它在一個鼻頭裡轉下轉下呢，磨下磨下呢， 你說黑頭磨出來嘛。 是啦是啦，黑頭啊走米啊，這樣轉下出來。 那些是假的，如果是這樣呢，就不會啲人還要走去美容院裡去擠黑頭啦。根本就磨不甩。你磨來磨去，淨係磨到最表面那些角質層。 是 那些角質層呢， 但那些真的他磨了一些東西出來，那些是什麼來的？ 就是那些磨砂那些膏。 哎呀， 加埋少少嗰啲角汁層囉。 嗯，咁最後咩得到個角嘅用途又好細。係 啊，但係就污染咗海洋囉。 咁就個個 其實外國已經係開始 ban 啦，都唔準用。 係，其實2015年嘅時候呢，當時呢奧巴馬都簽署咗韓針對呢啲微膠珠嘅法案，咁就逐步禁止生產同埋賣呢啲有關產品啦，咁就包括立法喺2017年7月呢，即係應該已經開始咗㗎啦，禁止喺美國製造含膠珠粒嘅個人護理用品啦，咁喺2018年呢就禁售所有有關產品嘅。咁其實英國在今年7月的時候呢都有類似的法案，就宣布由下年1月開始呢就禁止生產使用微膠粒的沖洗性產品，6月底呢即明年6月底就開始不給賣了、 你有沒有用過這些產品先？ 有人送過給我。 是啊，你都用過啦。 用過。 其實我感覺不是挺好的，好像給少少沙子那樣的產 品。不是，我們男士呢就覺得是很怪的、無端端這樣戒塊面有什麼鬼啫。 不是啊，不止面啊，你知不知道我試過呢不小心呢買了一隻那些肉佬呢，它都有這些這樣的磨砂粒啊。咁跟住你知道你捽你的下體的時候呢的一擦去 哇 感覺嘅咁。 個感覺 根本就唔好。 唔係咁良好。 你知唔知一支洗面膏裏面可以有幾多粒呢啲微珠粒？ 我冇計過。 可以有超過33萬粒個。 嘩、一支就已經33萬粒啦。咁佢都 case 得幾犀利，咁但係幾多排得落海㗎喎，因為一隻蠔都已經有幾十粒啦。咁都俾佢食到喎。 其實就係我哋人呢不停咁喺度污染緊個環境囉。用呢啲咁嘅嘢話係會靚，其實又唔會喎。但係又污染個環境喎，咁就係大家唔好用啦。 其實就諗咗呢一啲咁嘅方法啦，咁所以有時候大家話要諗下，究竟即係一個自己喺成個美容嘅即係過程裏面係咪有咁嘅需要去到即係用呢一類嘅。 美容係需要嘅，但係唔需要用呢啲微膠粒。 咁大家又要即係小心，如果唔係呢無端端呢因為咁呢吞咗落肚啊咁樣，最後咪變成咗你自己嘅肚裏面嘅，即係唔係你嘅珍珠啊，係自己你肚裏面成肚嘅膠珠呢，咁樣一個唔係咁理想嘅情況啦。好啦，咁轉頭返去同大家飲杯杏林茶。 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杏林茶。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翻返我哋杏林茶時間啦。 頭先就講話，如果食得青口啊，食蠔食得多嘅話，就可能不經不覺就吸收咗好多嗰啲微珠粒啦、微膠嘅珠啦。咁但係其實普遍嚟講咧，如果食嘢食得快嘅話咧，都唔係一個好事嚟㗎嘛。咁例如啦，就有研究話呢會增加一系列嘅慢性疾病嘅風險添喎。 嘩，食得快咗喎。不過而家香港嚟講其實好多人都食嘢好快㗎啦。因為自己嗰個lunch 時間好少啦。 因為我哋三個都食嘢食得好快㗎。啊，唔係，我同你食得快，阿 Share 食得慢。 我食得快㗎。 唔係佢。 食得好快㗎。 我哋三個都係快。即係你第一，我第二，佢第三。我個感覺係咁樣。有時啊，我同不相伯仲啦，醫生就 即係我其實因為屋企人咧食嘢普遍都係快嘅，所以我自細咧就唔覺得我特別快，直到我多啲同其他人食飯之後咧，我就發現咧原來我食嘢真係偏快，有陣時咧仲會好似冇乜禮儀咁樣啊！如果夾即係譬如飲茶或者大家一齊嗌曬啲餸擺中間食中餐咁樣咧，好似搶嘢食咁樣。 不過咧，就我同過你屋企人食飯，我真係覺得佢嗰個速度有一位係神速嘅。 哦，係啊，好難， 有一位係神速，即係你會發現嗰一碟嘢一嚟到之後咧，咦？點解唔食啦？食咗啦。 是啊， 已經是即是已經原來已經在你 諗。咦，你碟嘢你碗面未嚟咩？唔係啊，收咗個碗。 咗已經即係快到係咁樣嘅。 係啊，或者有時想即大家嗌唔同嘅面嘅口味咁樣啦，咁想試下大家嗰個味係有啲咩唔同，有啲咩特別之處㗎嘛。只要慢咗少少，擰住面可能 check 下自己碗面到咗未呢，擰返轉頭呢 已經 冇機會試 啦。 係啦。咁但係其實食得快咁樣真係有個唔好處嘅，就係呢即係如果純粹觀察譬如我屋企人咁樣啦，出親去食飯呢啲人就會不斷地夾送俾佢囉，因為啲人會要佢 碗空 㗎 嘛。 係 啦。因為我最鍾意做呢啲事嘅。即係出去食飯呢，我呢就細個已經學習咗呢個道理。我喺一個即係uncle 嘅身上學到，因為如果你唔夾呢就人哋夾俾你，你自己食唔曬㗎嘛。咁所以就做夾嗰個，我見到人哋空呢就即刻夾俾佢。 咁我發現有啲人就係真係嚇多多時， 有啲人就好似你咁嘅心態啦，有啲人咧就真係可能譬如佢係host 嗰個晚餐嘅人嚟嘅，咁佢覺得唔好意思啊嘛，點解即係我嘅客人會冇嘢食嘅咧？咁樣咁就長期都不嘢俾佢食個，但係唔知點解不極都佢好似冇嘢食咁樣。 咁呢個就係即係一種速度啦。咁但係食嘢快就香港人都係一個代表嚟㗎啦，因為亦都咁講咧，去到好多餐廳嘅時候，佢成日都會份話俾你聽咧，啊幾時係交台咁樣。如果你話食中午飯嗰啲更加麻煩啦，即係你唔想阻住喺外邊，仲可能第二轉或者第三轉排緊隊嘅咁樣。 係啊，或者嗰啲如果唔係 book 位嘅，啲人純粹企喺你張台隔離等位嘅時候，你都會有啲壓力。 係啊，因為我好大壓力咧，即係快啲食完就走啦咁樣。 係，同埋即係食完之後想傾幾句都好似唔係幾好意思咁樣，好似霸住張台咁樣。 係啊，所以依家真係都幾急嘅我哋啊。 係，咁同埋成日都話啦，如果食得快嘅話咧，你唔夠時間俾自己個身體知道，哦，原來我夠飽㗎啦，咁就會令到自己食多咗嘢啊嘛。咁相反，之前你都有提過，可能mindful eating 啊，即係你知道自己食緊咩細味每一啖嘅食物咧，其實對自己嘅身體會真係好啲噶嘛。咁但係到底有幾好咧？咁即係食得快有啲咩問題咧？咁最近咧就日本廣州大學就做咗個研究，咁就喺美國心臟協會會議之前咧就發表咗。咁呢個研究咧就係、是、包括咗超過1000个嘅中年人啦，咁當中咧就600几个男，400几个女咁樣啦。咁平均歲數咧就51岁啊。咁開始研究嘅時候咧就2008年啦，咁就當時咧全部人咧都係健康嘅，咁就係冇代謝綜合症嘅。咁然之後咧就問啲參加者啦，佢哋自己形容自己食嘢嘅速度啊，咁就分咗三組啦，就係、是、慢。即係中庭啦，即係平平均均咁樣啦，定係快？ 係啦。 咁另外咧， 即係都有慢中快，即係佢自己俾分嘅嘢。 係啦，佢自己覺得自己係點樣？咁我諗，我如果俾自己，我都會覺得係快嘅。 係，咁我都係。 醫生都應該係快啦，即係我哋三個都係快嗰組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問關於佢哋平時生活上面嘅一啲細節啦。咁就例如佢哋平時飲食上面嘅習慣係點樣啊？平時有冇做運動啊？佢哋一啲醫療記錄啊等等啦、啊。咁然之後咧，就喺5年之後啊，2013年咧、就再次問下佢哋有關呢個方面啦、 啊。係啦， 咁結果咧，5年之後咧，就總共有84个人咧就患上咗呢一個代謝綜合症啊。 哦，所以即係講代謝綜合症，大家就咩？好似嚇、啊，好似一個比較複雜嘅肥。 嗯， 其实用一个好细嘅字去概括佢，就系、是、肥。 系，其实代谢综合症通常就会同一啲即系可能喺腰围上面带啊，又或者同一啲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啊、胆固醇等等各方面即系出咗问题嘅话，就会话佢有呢方面嘅症状啦。咁都有唔同嘅定义嘅。今次呢个系日本嘅研究咧，佢嘅定义就系咧点样为之有代谢综合症咧？就系、是、如果腰围嘅话咧，男士超过85 cm， 女士超过90 cm 或者等于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以下呢三个条件里面咧有两个中咗咧，都系噶啦。咁就包括咧，如果系空腹血糖指数咧超过110啦，跟住血压咧就高过130/85啦。咁另外咧血脂方面咧，如果系好嘅，即系高密度胆固醇少过40，又或者有高嘅金油三脂血症咧，咁就话有呢个代谢综合症噶啦。咁样，咁所以就话有84个人咧就系、是、被定义为佢有呢个代謝綜合症啦。 咁就可以即係知道自己本身係咪有呢個咁嘅情況啦。 咁到底同食得快定慢有咩關係呢？ 係啦係啦係啦，最想知呀。 係啦，就發現呢有 11.6% 嘅食得快嘅人呢就結果出現咗代謝綜合症呀。咁喺正常速度食嘢人裏面呢得 6.5% 出現呢個問題嘅啫。如果食得慢嘅呢就得 2.3% 嘅人呢5年之後呢出現代謝綜合症嘅啫。 點解會嗰個咁嘅高速會令到嗰啲人食完之後反而會即係容易有呢一個嘅即係代謝綜合症，即係好奇怪。通常我見人食得快嗰啲咧，佢即係嚼得少咧，佢一般嚟講咁佢消化難咗啦，即係我估啊。咁但係點解會無端端又會咁吸收咧？ 咁其實睇睇佢啲數據咧，都幾恐怖嘅。我 share 就好輕輕咁大個啦。其實食得慢咧，嗰啲人佢哋有代謝綜合症嘅機會係 2.3% 嘛。食得快嗰啲就 11.6% 嘛，2.3 同 11.6% 咧，其實爭咗差唔多5倍啊。 係，如果真係計倍數嘅話啦，如果食得快嗰班人咧，比起食得慢嗰班人咧，得到代謝綜合症嘅機會咧就高 4.5% 啦。咁如果比起即係食得快嘅人，比起食得 平均速度的人代日綜合症機會都高了 89%。 嗯，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即是犀利的數字來的，即竟然因為吃得急的話你被人哋肥的機會就多了很多了。 是，就是因為、你吃得快啦，通常就會跟一些即體重增加、血糖高啊，還有即腰圍越來越大啊等等的因素有關，這些都很容易就會增加了代謝綜合症的風險的嘛。 哇，即是無端端因為吃得快了就搞到這樣，有時終於是為勢所逼的嘛，即是、是吧，即是個個都想好像即慢慢咁好像很享受，但是慢慢變成了一種習慣，就有機會這種習慣就搞到你未來呢那個體態就出現了一個即問題在這 裡。是，咁然之後如果代謝綜合性增加了的話呢，咁就有很多心血管病的機率都會增加了啦，例如糖尿病的風險啊、心臟病的風險啊等等啦。 啊，不過有時候你有時候一種觀察呢，你見到佢可能係個體態比較即係豐滿少少嘅嗰啲朋友呢，佢裏面都係有機會都係食得比較快。即係兩樣都係全即係都係好似即係一開餐嘅時候呢，你見到佢比較豐滿比較大份啲呢，佢食嘢又真係幾快 嘅。但有時候我覺得食嘢快咗之後呢都幾難去練習食返慢嘅，因為好似你慣咗又唔係好咬嘢，一見到啲嘢即係你已經有嗰個能力呢，一見到即係食飽入口你就可以吞到落去㗎啦。有啲人如果慣咗咬到好細先吞，你會覺得啃住揞住咁樣㗎嘛。但我好似呢不嬲都係咁樣食，我又習慣咗個感覺，好啲嘢就算好熱又好，好大嚿又好，我都咬幾啖就已經可以吞，咁就變成食嘢好快囉。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我成日嘗試提醒自己食慢啲呢，食慢啲呢，咁但係可能食慢頭嗰兩啖之後呢又唔覺意快返。 其實你唔止食嘢快，講嘢嚟都好快。 係啊，即係 心急。 一個研究呢就好快咁佢就咁去到尾啦咁樣。 即係我都仲喺度諗緊，咀嚼緊啦，真係哇，原來真係咁，咀嚼緊佢已經吞咗落去。 係呀、啊。 咁冇時間。 俾人慢慢可以消化下嗰個情況啦、 所以 食得快係唔好嘅。 怪喎、但係佢咁快呢，但係點解咁瘦嘅？ 係啦。 佢越嚟越瘦喎、 我哋之前仲好多人話、喂，洪舒怡，點解咁瘦啊？咁即係問佢咧，佢就話咧，啲人係講大話呃佢。 其實佢琴日著一件低胸衫咧，嗱，我冇留意啊。咁阿 Ken 咧指出，咦，阿 Sir 今日喺公司俾人哋話佢咧瘦得棚骨，跟住我望望，咦，係喎、原來啲肋骨露曬出嚟。 但阿 Ken 嗰條係 leading question 嚟噶嘛？佢話即係佢咁樣係咪你冇得否認咁？你只有認同嘅啫嘛。 唔係喎。 我唔係，我都唔係啊，幾好啊， 係啊，咪瘦啊，肥妹咁啊，唔會噶，有冇人見我咁樣講啊？有冇咁話過你啊？冇啊嘛。 但其實主要因為琴日件衫我平時比較少著，咁係衣著嘅藝術嚟嘅。 你講嗰個藝術係啊，定係虛藝？ 唔係虛藝， 藝者係藝也喎，真係嚇。咁咪好奇怪。 咁今日都冇呢個問題啦，所以純粹 因為你扭到上頸啊，咁你都遮住曬，咁邊度睇到？ 係啦，食得快，但係又即係冇乜代謝綜合症嘅，就得下洪舒怡啊嗰個情況啊，都同佢嗰個食得少都係好有關係嘅，同埋好多嘢都避開。 不過仲有啲嘢令到人食得多喎、 係啦，咁啊轉頭翻嚟先講啦。 杏林茶 ，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返返我哋杏林茶時間啦。咁啊，即係講關於食嘢啦，咁大家就即係留意一下自己嗰個平時開飯嘅速度啦。如果太快，可能真係試下收一收油先，因為如果咁可能同你嗰個體態係有關係嘅。 係啦，咁除咗速度之外呢，另外仲有一樣嘢呢，頭先想提到啦，都會影響一個人嘅即係食幾多嘢嘅，咁就呢一個都同醫生好有關係嘅、即係其實食得快嗰樣你已經中咗啦。 係啦。 今次而家要講呢個呢都中㗎，咁 就係。我呢個睇完呢我好唏噓㗎。係 啦。 因為其實原來我咁易受影響。 係啦，一啲即係令到可能聞到啲香味呀，或者一啲食物嘅即係提示呢，或者一啲譬如餐牌上面令到你好吸睛嘅一啲可能令到流口水嘅食物嘅相呢，都會令到一啲人呢佢哋會食多咗嘢嘅。咁呢一個呢係即講就係咁講啦，咁但實際上呢都有研究嘅，咁就係密芝根大學做㗎。咁佢就話因為呢一啲有關於食物嘅提示呢就會刺激你嘅腦部嘅活躍程度，咁就令到呢啲去呢啲地方食嘢嘅人呢就會食比佢哋需要嘅呢更加多，即係會 overeat， 同埋呢就會令到佢哋想食嘢嗰個心增加咗。 嗯，要睇睇下啫。 系啦，咁佢点做呢个研究？咁就揾咗112个大学生参加啦，咁就即系基本上帮佢读晒嗰啲体重啊，佢哋身体嘅状况等等啦。咁、然之后咧就随机咁咧就分住佢哋喺两个状况。第一个状况咧就系、模拟一个快餐店或者一个餐厅啦，咁就摆晒啲台台凳凳喺度啊，咁亦都咧播埋一啲背景音乐嘅，咁令到佢哋犹如置身喺一啲佢哋中意嘅连锁店里面咁样啦。咁另一个咧就系、冷冰冰噶啦，一个即系 neutral 啲嘅实验室嘅境况咁样。咁、咧，其实全部参加嘅人咧，佢哋喺参与研究之前一个钟头咧，已经食咗晏噶啦。咁然之后佢就派一啲 token 俾佢哋嘅，就系佢哋可以用嚟咧就换一啲快餐店里边嘅食物嘅，包括譬如芝士汉堡啊、薯条啊、奶昔啊、汽水啊等等啦。咁另外咧，佢哋亦都可以用呢啲 token 咧去买一啲时间，就做一啲佢哋中意做嘅活动啊，例如打下机啊，或者一啲平板电脑上面俾佢哋玩啊。 啲代幣啦，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哋就想睇下究竟啲人會點樣揀咧？佢哋理論上已經食咗晏噶咯，咁樣，咁結果咧就發現咧，如果佢哋係暴露喺一啲同食物有關嘅境況底下，即係如果佢哋係被編排去坐喺嗰啲模擬快餐店嘅嗰啲地方啦，佢哋咧就會感覺自己肚餓啲，咁而且咧佢哋食嘅真係食咗嘅一啲快餐店嘅食物咧，總括計起嚟嘅卡路里咧，佢食多220卡路里 嘅 喎。 哇！佢呢啲咁嘅快餐店咧，其實仲有啲大屏幕噶嘛， 係啊係啊， 播住嗰啲咁嘅即係食嘢嘅， 令到佢哋流口水嘅一啲相， 或者嗰啲廣告啊。 嗯， 或者有時佢自己有啲廣告啊咁樣喺度播住，哇！影到咧嗰啲嘢好好味咁樣。 係啊，咁我睇完呢個咧研究，我就慘叫一聲，我唉食多咗咁多嘢，其實我都係因為咧睇太多劇。咁我喺睇劇嘅過程咧，就受咗佢哋影響，即係仲衰過睇廣告喎。其實有時喺睇廣告 咧，見到個男女主角喺度開緊餐嘅時候， 你睇廣告你會去廁所嘛？ 啊， 或者走去做下其他嘢咁樣啦，或者你會唔留心㗎嘛。 嗯。 但睇劇嘅過程呢，突然間男女主角呢、去食宵夜、 傳統炸雞。 係啊，又或者呢仲衰呢，就係佢哋整個杯麵出嚟。 嗯。 咁跟住就食到好似好香咁呢。咁你就會話 開心又。 我都有喎、 你都有食肉啦咁樣。 咁我話我都有杯麵呢，咁我又去整個食先咁樣。哇，咁其實就好容易受咗佢哋影響 咯。係最慘就係呢個研究發現，因為佢有分㗎嘛，即係究竟啲人係佢哋好想食啲嘢或者玩啲嘢啦，佢哋真係鍾意嗰樣嘢啦，同埋佢哋係咪真係有嗰個飢餓感呢？咁就發現呢，如果擺佢哋喺一啲會提醒佢哋食嘢嘅境況底下嘅話呢，佢哋會覺得肚餓咗啦，佢哋會想要食嗰啲嘢多咗啦，咁但佢哋係咪真係有樂趣呢？係咪真係鍾意嗰啲嘢呢多咗呢？唔係㗎喎，純粹想要嘅啫。 哦、 但是食咗之后得到嘅快乐系咪真系多咗好多呢？又未必有直接嘅关系。 食紧嗰阵时就， 即系你好有个 urge 想要。 食紧嗰阵时都快乐嘅，因为你好似咧，即系有共鸣啊。 嗯，你使唔使 pause 咗佢？即系大家同步咁样食啊？定你睇完之后先食 ？pause 咗佢， 跟住就一齐食咁样。 好入戏啊！ 由如置身喺里面 噶嘛。咁明明唔识韩文咧，开到鬼死咁大声咧。 诶、咁佢系好快起歌嘅，韩国韩剧又有时系嘛，咁又起歌嗰阵时又好开心啦，即系睇就冲翻个面，啱啱好三分钟啊。 讲开食杯面，我有个问题，我近期遇到一个烦恼啊，因为好耐冇食过杯面咧，咁有一次我食完之后咧，我食嘅时候冇乜嘢，咁但系因为食嘢快啊嘛，咁食完之后嗰晚再食下一餐嘅时候咧，我发现个口里面痛得好紧要，跟住我就谂翻起咧，我食杯面食得太快啦，未俾佢摊冻，我又唔想啲面淋咗咧，跟住应该系绿到个口伤晒、如果发生得多呢啲事，都几伤 嘅。系啊，会增加你患口腔癌嘅风险噶，食冻癌啊，同埋 系啊，因为 嘅嘢啊嘛，即系之前都有讲话饮热茶咧。成日飲好熱嘅茶咧，多咗食到癌。 係因為食嘅時候，我不知不覺整傷咗佢嘅。 你有冇搞錯啊？食杯麵， 但係食完之後 太腍。 係啊， 其實就係佢 索曬嗰啲 湯啊， 唔想去發脹啊嘛， 湯先好味啊嘛。咁你有冇飲埋啲湯㗎？ 有啊。 哦， 唔係，其實紅書我教你啦，有第二個方法嘅，就唔好用啲咁熱嘅水。咁你浸其佢杯面都被浸開嘅，咁點會又食到淋面？ 凍水沖杯面咁 啊，或者用溫水啦、啊、 哇！呢啲阿 Q 嚟 嘅，因為佢個情況就係咁啊嘛，你嗌佢改，佢一定改唔到啊。佢平時去食面就剔硬啊嘛，或者超硬啊嘛，甚至仲同會同人講噶，可唔可以再硬啲啊？咁樣，咁咪等面都未開啊，咁你不如食脆嘅。 係，咁你真係啦，你揾溫水浸啊。 哦，咁又唔傷口都幾好啊。 系啦。 跟住另外，如果要熱嘢嘅話，就之後再加杯熱飲咁樣。 但係有機會咧，嗰啲味粉唔用啊， 係啊， 冇咁好食噶、 哦，會變一堆堆咁樣。 哇！ 所以就提 仲有啊，依家有時咧，佢喺嗰個杯上面咧，仲有一包油。嗰包油加咗落去咧，尤其是喺冬天咧， 硬咗啊！ 佢硬咗，佢 變咗一嚿白色嘅一嚿嘢。 我通常都唔加油。 咁你食嚟做乜咧？ 咪系啦，系所以有时候 冇情趣呢个人啊。 佢不嬲都系，所以比较即系比较奇怪啦吓。咁啊，所以有时候就提醒大家啦。咁啊，想食嘢唔好咁容易，突然间比如心光体本，可能食慢啲，慢慢咀嚼咧，对于个身体嚟讲都好啲，唔会都冇咁容易出现呢个代谢综合嘅问题啦。好啦，我哋今晚行林齐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后晚同样时间继续，拜拜。